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，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so good. So just don't go away.

上的滋味不凡，只要是大的伪装自己的战场，我需要有你坚强，我有全世界力量，我需要

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。离开这小海岛，趁人间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从脚好吗，我们不一起飞 这东西没道理的，有人喊抢手，有人没资格，路是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没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该不